在等待结束的到来，要来点精彩，要来点色彩，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适合你和我。乖乖乖乖努力的时间属于你和我，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适合你和我。奇奇怪怪乖乖努力的时间属于你和我。天天在等待结束的到来，要来点精彩，要来点色彩，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适合你和我。乖乖乖乖努力的时间属于你和我，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适合你和我。奇奇怪怪乖乖努力的时间属于你和我。乖努力的时间属于你和我，行尸走肉凄凄惨惨的下场是逃逸的结果。